Sing with the king in the light. Let's bury all the hatred. Let us get along. Let's throw our hands and save the world. 谁比谁好？ 好听的音乐提振我们的精神。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是星期一啊，心情怎么样啊？ 心情无比的好啊。 不要再说一些虚伪的话了。 工作使我快乐。工作让我充实。 哎，希望你这种感染力能够感染到大家啊，让大家呢在今天都是很情绪斗志昂扬，然后很振作的， 打起精神来吧。反正怎么都得去上班的，是不是？ 反正还有一个礼拜的工作日呢。我们首先呢来为各位送上生活上的提醒，来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17年的10月16号。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啊，这个今天看起来温度还是有所回升的。 就这样了吗？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什么穿衣指数、什么洗车指南之类的。 没有啊，这个自己体会啊。 哎，真的，我感觉我可能得有半个多月没洗车了，然后 吓我一跳。 上怎么了？ 我也是没洗头发。 像吗？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的。 啊，好有安全感。人就上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哎， 去洗了一个车， 然后下雨了， 没有没有，然后赶紧把它藏起来，周末都没有动它， 所以你今天是开开心心的 开着 焕然一新的小车出来的， 对，明天又有雨了， 哎呀，真开心呐， 稍微有一点哈， 是啊是啊， 今天也是有一个有趣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嗯， 这个话题是真有趣， 真的太有趣了，我们两个针对这个话题呢是之前已经开始讨论了， 对对，已经开始了， 对， 嗯。 希望各位都来满足我的好奇心，因为我真的一样也不会。 也许在大家聊着聊着，就忽然想起来小的时候学的那些葫芦丝啊、口琴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对， 是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请大家说一说学乐器的经历，并且就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现在还会不会偶尔拿出来练一练、演奏一下？还有呢，就是会不会让孩子学呀、什么什么的？ 哎，很多。其实说到乐器啊，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相关的经历。 对， 不管你是接触过还是看人家演奏过，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我们首先来说资讯，哎呀，这是一个天象奇观就要上演了。那么17号到18号将上演双星伴月，全国各地都适合观看。那么根据天文专家的介绍，从17号到18号的应该是，我觉得是凌晨时分吧。天宇将出现双星伴月这样一个有趣的天象。什么叫双星伴月呢？就是金星、火星还有残月近距离相聚。如果天色晴朗，全国各地在日出之前的30分钟或者是60分钟都适合观赏。那么观察的方位呢是在东方低空。天文专家也建议了，说呢，公众想要目睹双星伴月的天象，一定要记得早起啊。观测的时候呢，还要选择空旷、视野开阔的场地，尽量要避开城市灯光，用普通的双筒望远镜或者肉眼都可以看到。 这个观察条件还挺好的， 我直接放弃了，谁起得了那么早？而且我想提醒，就是有条件去观赏的这样的朋友，咱们在选择空旷地带的时候，也要注意人身安全。 是，相信天文爱好者们还是有这种经验的哈， 没错，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天象奇观。 是的， 继续来看，这是一所靠脸吃饭的学校，看到我微微紧张啊。这是杭州的一个中学，是推出了打饭神器，这个神器很厉害啊。杭州第11中学食堂近日呢是上线了刷脸支付，那么食堂的窗口呢是装了一台刷脸器，学生站在刷脸器前呢，姓名、饭卡的余额、 套餐等等信息会出现在屏幕上。学校老师说啊，以前每天都有五六十个人可能会忘了带卡刷脸取餐，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紧张什么？这该紧张的是我呀，这是我这么大的脸就直接刷屏了。 不是，我刚开始看到这个题目我第一感觉就是似乎你得长得好才能吃饭。 哦，吓死了吓死了。还好我毕业了。哎呀，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这种科技形式啊，以后如果推广开来，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推广开。这样的话呢，我们真的就更方便了，太人性化了，我们会越来越懒的。 对，我感觉这个食堂的大叔还有食堂大妈们就会从一个打饭的这么一个食堂的工作人员，现在特别像一个摄影师，哎，往左一点，哎，往右，好好好，可以了，然后开始打饭。 哎，没错没错。但是呢，确实是帮助我们很多人啊，尤其记性不好的朋友，丢三落四的朋友，避免了很多麻烦呀，让你按时能吃上饭，真是了不起的发明啊。 往那儿一站就行了哈。 接着来说吧，还是别人家的学校，这个呢是南京农业大学，人家开设了一门课程叫运动减脂课。这个减脂呢，不是我们手工那个减脂，是减脂肪。那只要达到肥胖程度这样的同学才有资格选修。同学们呢，除了平板支撑这些训练之外，还要每天进行跑步机跑步、室外有氧运动这些。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求学生每天要记录进食情况，减掉体重的7%，您就可以拿到满分。 这个可真的不错哈。哎，就有这种困扰的同学们就可以直接一边哎想想，哎，我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能瘦，而且还能够拿到学分， 真的是， 这也是一个动力哈。 真是看到实效了，因为回想起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啊，有些人呐，对，包括我，就是在选修课程的时候，有时候会选一些，其实自己也不太会认真去上的，真的就是为了拿学分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课程。现在想一想，学到了什么，好像是很就没有什么。不是我谦虚，是真的没有什么。所以呢，像这种能够立竿见影看到效果的课程真是太好了，对学生的以后的身心也是很有益处的。 嗯，我感觉以前选课好像就哎，哪个选修课的老师比较善良 啊， 比较宽容， 或者长得比较帅， 不太计较这个去不去呀，不太计较最后考多少啊，大家喜欢找这样的、这个、 最好考试的时候还是开卷考试呢。 对，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刻，我当时选的是养生，养生， 你小小年纪选这样的课程，好吧，有远观啊。 所以我就是人为老新鲜，新鲜老的那种类型嘛。 然后你选了这个课之后呢？ 我就每次都去上课，然后记了厚厚的一本儿， 还真的， 就那个本儿也找不到了。哎，其实当时记的时候都觉得老师说的每条都很有用，因为他当时的那位大学老师他是考了营养师嘛，他好像也不知道是一级还是二级营养师了，就说大家可以好好准备，如果考到这个的话就对家庭都很有好处嘛。然后当时特别受鼓舞，然后特别认真，现在都忘了。 忽然想到了我妈妈认认真真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养生节目，然后时不时要微微点头，或者呢是认真的记录笔记，然后隔一段时间就还要拿出来时刻温习一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好习惯啊，好习惯。 哎，其实是不错的啊，是能够获益的。 继续来看吧，也是有关吃的事儿哈。重庆的小面一年呢是销售268亿元，哎，想到就想来一碗哈。中国烹饪协会呢是正式授予了重庆中国小面之都的称号。目前呢，重庆大概有8.3万家的小面馆。那么全国呢是有40多万家，连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也是有重庆小面馆的。那么重庆小面馆呢是每天卖150碗面，每碗6元，一年销售额大概是268亿元。 哇， 可以绕地球2圈。忽然想起这个广告， 这收入真的已经很可观了。在大早晨呢，我们两个人又是饥肠辘辘的情况下说这个合适吗？ 这小面是真的好吃。 还要馋我。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个事情呢还是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尤其要引起注意，那就是酒精探测仪闪红灯。这个司机也是吓得大声喊呀，说我刚刚吃过了蛋黄派。那么最近呢，在京港澳高速一个收费站，那民警呢也是对驾驶员谢某进行了检测，检测的时候发现这个快测棒闪起了红灯，然后呢显示达到了醉驾这样的一个标准， 司机也是吓坏了，说我真的是刚刚只吃了蛋黄派，还没有吃饭。然后呢，也是对他进行了抽血取样，显示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是零，也是虚惊一场啊。但是真的提醒很多人，千万不要吃那些，之前也公布过了，就是很多食物是含有酒精的， 嗯， 比如说像荔枝， 嗯 啊，榴莲，还有蛋黄派之类的。 哦，榴莲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还有像豆腐乳，还有这醪糟，那醪糟是更明显 哦，醪糟是哈， 对对对， 醪糟就已经有一种淡淡黄酒的味道了， 对对对， 啊，米酒的味道。 嗯，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您有没有学过乐器的经历，哎，现在还会不会偶尔拿出来练习一下？ 是的， 嗯，所以说有关学乐器的事儿，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接下来是一首来自李荣浩的歌《老街》。 想不起当年模样，看。 荣浩的一首《老街》，欢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很有意思，说一说自己学乐器的经历。 哎，是的，其实咱们俩的反差比较大，因为你呢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这方面的一个经历的体验哈，我是属于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但是这不妨碍我的好奇心。而且现在我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之后，我也在考虑，就是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以我这样的一个零起点的这样的一个妈妈来引导他去爱上音乐。 哦，我以为你说零起点的妈跟他一起学一 啊，这真的不管是选择哪样都会是和他一起从零开始学。 对啊，大家都从零开始。 哎，你不是这样吧？我觉得你应该是 人生啊，经历过就是经历过，现在忘了的也就全忘了。 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就说说你经历过的吧。 我经历过的， 嗯， 哎，我觉得我还真是，就从小虽然一直有乐器跟我作伴啊，但是现在你让我想想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吧，也没觉得特别有。 可能你自己 丰富或者怎么样 啊？但是可能是你自己没有，就是习惯了不觉得。但是从我们身边人看来，当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人是发光的，就好厉害。 哦、 你看他好厉害呀、啊，他弹得多好啊、 哦， 他都不用看谱子。 原来还是可以出来骗骗别人。 是啊，就外行看热闹嘛。 看看大家说什么吧，我们找点灵感哈。 是。 看怎么吃都不胖的这位朋友说， 嗯， 现在很多家长让孩子学东西，大多都是攀比心理造成的。 哎， 看人家孩子学也让自己孩子学，不管适不适合自己孩子，更不管孩子喜不喜欢、说家长的虚荣心把孩子害了。 这句话说得很对。我现在也在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就想不管孩子以后选择什么样的乐器，就是如果他喜欢他要去学的话，不管他选择什么样的乐器，我一定不让他考级。立据为证啊。就今天我说的这番话一定是以后可以做一个见证的， 我是证人。 对对对，就我不会让他考级，不管是钢琴还是什么，我觉得考级可能会给孩子更多的压力。 你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观点、 一定一定。 有的时候孩子自己会提出这个要求， 哎， 比如说他看到别的孩子考级拿到证书之后，他有可能自己也会想去考。 哦， 所以我觉得顺其自然。 好的好的， 不要逼迫就好了。 对，就看他的心意了，他的意愿。 你不要这样，孩子，妈妈发过誓，你一定不可以考。如果你要是考的话，妈妈怎么办？ 我在淼淼阿姨面前还怎么挺起胸膛做人了？言而无信。哎呀，真的，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我要调整心态。 哎呀，有一个戏骨的妈妈呀， 哎、也是有可能我们家孩子。或者是对每一样乐器都不感兴趣呢，那倒真的是少了很多麻烦。 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 嗯， 看看这位叫王宽儿，他说了，别人问我弟说，当年你为什么学萨克斯？其实他现在已经不吹了。正常的回答应该是，比如说像为了艺术生加分啊，或者是当时比较喜欢这样的回答。结果我弟一语惊人呐、说因为当时不懂事儿呗。 这个也是我曾经说过的原话、 啊， 对，而且是我就上大学当时专业老师，其实不是面试，就已经就是分给各个专业老师，因为我那专业也只有一位老师， 哦， 也没有什么可好划分的嘛，然后就是第一次跟我们见面，就是老师见见学生们聊聊天认识一下，我就语出惊人，而且完全不知道自己说错话。 你是怎么跟老师表态的？ 当时老师也会问啊，就这样聊呗，说怎么当时就学琵琶了呢、啊，那么多乐器，然后我的就是从师姐呀什么的都开始，哎，师姐就开始说当时我们那儿什么有小乐团啊什么什么，然后轮到我就当时就哇，就好厉害啊，都很有想法。到我的时候，然后那个我的专业老师说，哎，淼淼呢？那你说说吧啊，当时怎么会选择琵琶的？哦，我说当时我们邻居是一个琵琶老师，就住得挺近的，就选琵琶。 感觉像是误打误撞然后走入了这个领域。 我说而且一开始吧大家挺熟的，也没收我学费。 觉得学起来很便宜， 就各种瞎说大实话。 哎呀，真的是瞎说什么大实话呀！ 然后就一度气氛比较尴尬，尴尬完之后，老师开始狂笑。 对，我觉得老师其实是想听到真实的想法。 所以我当时特别真实。 对呀、啊，听了太多千篇一律的那种回答之后，突然听到你这个，好，我记住你了。 对，以后他真的是记住我了，发现我确实有点奇葩。 哎呀，真是太有趣了。 来看看，这位叫纸兔花瓣的朋友说，至于我哈、幼儿园开始学柳琴，哎呀，握手握手啊， 哎， 学到小学几年级，老师各种开始忙别的，我又懒惰就放弃了，一直就挺后悔没有能够体验身处到乐团里的感觉，直到大学新年音乐会上听到了我们学校民乐团的表演，可能是我们学校民乐团实在太次了啊，竟然感觉没有那么后悔了。后来又学了吉他，然后大学太忙又放弃了，而且手真疼。 就虽然他都是最后半途而废了、 嗯、 但他至少从一开始接触到了，我觉得、 啊、就有这种经历。 对、 啊、 而且就是你接触到乐器之后一定还是能够从中收获一些东西，甚至可能学在接触的过程当中能够达到触类旁通吧。 哦、 嗯、 也有可能 是吧。 我是觉得就大家学乐器如果只是当兴趣没有选它当专业的话、 嗯、 学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学到你差不多能看懂一个乐团的品质啊，或者一个人弹得好不好啊，然后心里默默的开始打分，或者是自己有一个评判这么一个程度、 哎、 就挺有意思的。 就刚刚我说的那个下半句嘛，就内行看门道， 对， 能够看懂一些门道了，其实也是让自己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别人也会很佩服，真是。 就可以发现，哎，周围朋友弹的都不怎么样的时候，拿出来弹一弹；弹的都挺好的时候，就装作不会说了。 哎，可以可进可退， 对、 嗯，也是很厉害啊。来看看这位叫小马说了，刚，哎，你看我这个名点的， 小马， 你看看拼起来是不是这样拼？他说呢，钢琴学了十几年。专注一直考级，甚至考到一个很高的级别，结果呢导致就会弹考级的几首曲目，以后孩子我肯定不让他考级。你看他说的和我是一样的想法。 嗯， 就是我之前也听到有人说过，说就是这种考级啊， 嗯， 国内的这种考级好像很多都是有固定曲目，你要不断练习这固定的曲目 啊， 大概是 这样 的啊、 嗯、因为它是有书的嘛，有教材，就是几级的曲目里面有什么、 嗯， 然后其实大家最终选择的就那么固定的几首、 哎、 对，就是其实就跟咱们平时就是上学考试是一样的、 嗯、 就是这些公式 有考试范围的， 对呀、啊 嗯、 就这样、 哎、 所以其实挺枯燥的。 对，这可能也真的会限制孩子的一些发挥啊、嗯、或者去涉猎就更广泛的东西。 嗯嗯，哎，但是这个要是要把这个乐器学出来，那是真的 很牛了。 对，很牛，而且从小就能看出来、 嗯、 我记得我大概是差不多五年级，我去考，我不记得是七级还是八级的时候， 嗯、 当时去，不对，是我考五级， 钢琴吗？ 不是， 哦，专业的， 所有的乐器都能考级、 哦， 就是我当时挺小的，我考五级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就感觉当时是一个大姐姐，然后她是考七级还是八级，我忘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我们当时听到他很多故事，就是说比如家里停电，然后爸爸也会给他扇着扇子点着蜡烛，那个时候然后坚持练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嗯、 超级刻苦，然后他现在已经是青年演奏家、 哦、 就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所以就觉得从小就很不一样。 哎，确实啊， 所以我当时就找尽一切理由能少练半个小时少练半个小时，人家就是停电也要坚持。 我觉得就是、嗯，这个乐器啊，真的，如果是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 嗯， 一方面是热爱，再一方面就真的是能吃苦才能够达到一定的就是炉火纯青的那个神级啊。 对， 嗯，如果要是，嗯，但是如果我只是想要做一个普通的音乐爱好者，然后呢就会一些简单的演奏、 嗯、 然后自己没事儿，哎，愉悦一下身心也挺好。 对啊，然后就是刚刚说的嘛、 嗯、 看看别人弹的好不好。 所以各有各的妙处啊。 是， 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和乐器不管是接触了还是说呢平时喜欢就是你和乐器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是， 嗯， 欢迎大家分享。 广告回来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

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拉西亚。 嗯， 这里是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欢迎大家回来。 哎，各位好，我是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苗。 嗯，上半段的时候聊得热火朝天呢，我们说的话题呢就是和乐器有关的故事。 嗯，很多朋友讲到了、 哎、 有真的学过的，有觉得就不要学的，有也坚决不要孩子学的。 是的是的，还是有一些就是不同想法的一个碰撞啊。 嗯， 我们希望呢下半段的时候朋友们的发言更加踊跃，然后呢说一说你的心里话。 嗯， 微信的公众平台是 YJTP986， 欢迎各位参与进来。 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 嗯，这是私家车闯红灯让道这个救护车，交警也说了这个情况是不给予处罚的。那么最近呢，江苏海安司机谭某呢也是驾车等红灯的时候，后方开来了一辆正在鸣着笛的救护车，也就是正在紧急的救援的过程当中。那么为了给救护车让行，所以呢这个司机谭师傅也是主动的闯红灯左拐。他说了，说当时啊也没有考虑什么会不会被扣分啊等等的情况，我觉得生命是更重要的。这个事情之后呢，交警也是对谭师傅的行为予以了肯定，并且是免于了处罚，这都是人性化的一个这个处理。 嗯，也是非常善良的一位司机师傅哈。 嗯，是的。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位外国的网友晒了中国产的 LED 电风扇，非常的酷炫啊。 嗯， 而且是有 3D 效果的。近日呢，外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呢，他们此前的中国之行呢带回了一个非常酷的物件，是带有 3D 效果的 LED 的电扇。对此呢，网民们也是纷纷表示太酷太棒了。那不少网友呢也是展开了花式的求购的模式。 嗯，看来这项商品也是要走向世界了，很快就会热销的。 特别的厉害，就是它是那种 3D 立体的那个灯光的效果，你会感觉它一直在变化。 哦，我要搜出照片来看一看， 特别厉害。 嗯，接着来说，这个是能不能带螃蟹坐地铁呢？武汉地铁方呢也是给出了一个规定，说呢熟的可以，活的不行。每年十月之间呢，都是这个螃蟹呀膏满黄肥的时候，买上几只螃蟹回家里边犒劳自己，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哎送去给亲朋，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最近有不少网友询问说，买了螃蟹我能提着他们坐地铁回家吗？针对这个情况，那么武汉地铁运营公司呢也是给出了回应，说根据我们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规定啊，就说了猫狗家禽以及水产品等等这些影响乘车环境或者是可能妨碍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这样的活体动物是不能够携带搭乘地铁的。而且呢，相关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因为万一活的螃蟹从袋子里边掉出来，在列车里边爬地，满地爬，或者呢是影响乘车的环境，一旦掉入到轨道之中呢，可能还会带来安全隐患。人家解释也是非常的明了了。 嗯，所以我们就注意哈。 对， 这是武汉地铁。其实我们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其实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也是应该自觉哈。 是， 嗯，继续来看，这也是来自武汉的一条消息。那么武汉的一位婆婆呢是在地铁上花式刷卡走红了。近日呢，武汉一位婆婆这个刷卡乘车的方式爆红在网络上，那刷卡的姿势确实是真的没谁了。那么这个也是有一段小视频在网络上哈。那么地铁运营也是温馨提示，为了节省大家进站乘车的时间，还是应该在进站乘车之前将这个乘车卡拿出来准备好。网友们也是说，这个婆婆感觉特别像是后背痒痒了。 你看那个视频了吗？ 看了。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方法确实是没谁了。不过就像人家这个地铁方面解释的一样，那如果赶上进出站的高峰， 嗯， 您一个人用这么久的时间来， 对， 充分的刷卡，确实是好像会影响到这个交通的一个这个效率啊。嗯，所以呢，希望婆婆下次不用这样了，就把卡带在前面就行了。 对，我在想，如果能被网友拍下来，那证明他真的是持续了很久，因为要他先被 刷卡来卡，就是那种感觉，好带感。 先得被发现，然后还得被拍下来。 嗯，是，哎呀，一定是用了很长的时间。 是， 不过也没关系，咱们上半段的时候不是说到有一个学校食堂已经开始刷 脸 了吗？ 刷 脸， 嗯， 未来也许在这个地铁就这个交通运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刷脸啊， 很有可能。 是是， 嗯， 哎，再来说这个是揭秘网红产品呀。 有人揭秘了，说这个企业雇职业写手编测评笔记。那么在一些网购平台，职业写手呢也是将企业或者是公关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材料加工成为生动有趣的使用之后的感想，那么再通过相关的渠道进行转发推广，这样的网红产品制造模式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利益链。那么据了解呢，在知乎这些平台上，一个拥有10000名左右粉丝的账户，转发大概是能够价位达到300到500块钱，代写的话至少是1000块钱一篇儿。这个行情感觉还是挺好，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利益链条，如果一旦形成的话，真的坑的还是消费者。 是，我觉得已经形成了。 嗯， 其实现在好多时候网购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他会在下面截图，就是所谓网红去推荐这个产品， 是 对吧，多好用多好用啊。 嗯， 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心痒痒，特别想要尝试。 对对对， 尝试一下啊。 嗯， 所以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 对，心里边还是有点数吧。 对，买真正自己需要的东西啊。 嗯， 继续来看吧。这是一个喵星人。在12号的下午呢，绵阳交警一大队民警巡逻的时候呢，发现了一辆越野车为了避让横穿马路的小猫与旁边的轿车发生了轻微的剐蹭。那么小猫呢，因为受到了惊吓，躲到了越野车底车底。那警察叔叔呢，也是把车推到了路边，那使尽浑身解数与喵星人谈判，最终小猫是受不了警察叔叔的所谓的啰嗦哈，只好投降并且逃离现场。 哎，形容的这个场面应该还是挺可爱的。 嗯， 我们得感谢这个民警还有司机，都是为了这个小猫能够安全的离开哈， 对对对， 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 是， 我们再来看这猫头鹰了不得呀，它是抢藏獒丸里边的骨头，被扑倒之后眼神依然是很坚挺。那么最近呢，一只贪吃的猫头鹰飞到了藏獒的窝里边，抢饭碗里边的骨头吃，被藏獒扑倒咬伤。民警赶到之后将猫头鹰给救了出来，然后呢及时把它送医去救治。猫头鹰的翅膀受了伤，暂时飞不起来，但是我们注意它的小眼神依然是露出坚强的眼神。怎么着我瞅你了怎么样啊瞅你咋地。 其实是看到那个图片之后，我感觉就是他一个翅膀已经被缠上了白色的绷带， 嗯， 然后他依然是非常有自尊心的那样看着你。 骨气啊， 对对对对对， 啊， 嗯， 很厉害的小家伙， 就自尊心绝对不能被伤害。 没错没错，一定是我们星座人。 好，再来看一位喵星人吧。 嗯， 小猫都喜欢往盒子里钻哈。 哎， 然而呢，这位调皮的这位喵星人的主人呢，偏偏给他一个超小号的这个盒子，再怎么努力连大脸都塞不进去，所以呢猫的眼神当时就特别的复杂。嗯，可以说已经很生气了。 嗯， 所以呢这位喵星人的主人也是说，欢迎大家配文， 哎， 就是欢迎大家开动脑筋啊，脑洞大开， 看到图片之后有什么想说的， 嗯， 然后在下边来留言。 对，就有很有才的网友就说到了， 嗯， 就说是吧，铲屎官，你是想说朕胖吗？我是什么型号你心里没点数吗？给我一个这么小号的盒子。 我觉得这个主人真的是诚心的。 对， 哎呀，就是找你们家是吧吾皇和你好好聊聊。 这个小猫确实喜欢钻盒子吗？ 没错没错，就是就像那个小狗要去一定要去叼那个扔出去的东西，叼飞盘一样。 哦， 嗯，它的天性啊。 啊，那真的很有意思哈。 嗯 嗯， 听着 调皮的主子。 对呀，啊，听到我都觉得挺生这个主人的气的。 嗯，回去准备给试试是吗？ 怎么就不能好好的啊孝敬你们家的啊是吧吾皇呢？再来说一条。 嗯， 这个呢是真正生活当中嫁给奥特曼的女人说了，说我是你的小怪兽，一辈子不分开。最近在南京的一场婚礼现场，新郎扮成了奥特曼的模样，手里捧着鲜花，单膝跪地。婚礼也是现场是很燃呐。新娘说了，说两个人恋爱2年多了，老公是资深的奥特曼迷，这次的服装花费了20000块钱。新娘也是深情地对老公说，就算是打打闹闹，我们也要一辈子不分开。 嗯，很有意思哈。 是啊， 现在这个我觉得婚礼真的是 花式 的 秀恩爱呀，啊， 是 了不起吗？ 嗯， 祝你们幸福。 你这样说是带着威胁的语气呀， 啊？是啊，是啊， 嗯，很有意思啊，是奥特曼的小怪兽。 哎， 我们来听一首歌吧，《阿飞的小蝴蝶》，来自萧敬腾。 看不见。 这是一首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自己学乐器的经历。 哎，说说你和你的小提琴呐、啊，你和你的小吉他呀、啊，这些故事哈。哎，你知道吗？刚刚我不是说到我就是属于乐盲那种的吗？一窍不通。但是前一段时间给孩子买了一个玩具的那个小吉他，就是都根本就不需要调弦什么，就是弹着玩的。 嗯， 哎，我忽然发现，就是比如说我躺在床上看书的时候，然后手随手去拨弄那个，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但我觉得很愉悦，很享受。所以我在想，真正会弹的人，当他弹奏出一个乐曲的时候，他该是多么享受啊！就是创造幸福的一级感受。 可是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有潜质啊。 是啊， 你看你乐感也挺好的， 我都可以弄这种啊， 我经常看到 弦乐是吧， 看到你找歌的时候晃动着大头晃来晃去，哎呀，晃的也挺在节奏里面呀。 哎，如果这个还达不到的话我连这个梦想都不做了 来看朋友们学乐器的经历也是挺有意思的。来看佳佳说了，小时候学过几天的小提琴，那真的感觉天天在杀鸡，自然也就没有学成。这个弦乐啊，在初学的时候确实是自己也很痛苦，家人也很痛苦，邻居也很痛苦， 四级木匠是这样吗？ 真的就是这种木匠，他还有一个比较规律的音频。 哎， 这个真的是你一下控制不好，吱的一声，或者是滋妞的一下， 哎呀， 就家人真的是哎呀， 心都颤抖了一下哈。 确实是这样的， 哎，所以如果能学成的话，真的要向你周围的邻居都表示感激啊！这么多年一直在忍受。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小提琴就所谓叫这个乐器皇后嘛， 嗯， 乐器中的皇后，就是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美，也很难。 没错没错。来看唐唐汤，他说了，我学二胡。从大班开始到初三就放弃了，现在还在家里躺着呢。二胡我觉得也很好啊。 嗯， 我曾经听我爸说，小时候家里没有条件，但他是很喜欢音乐，而且特别喜欢就是中国的这种传统乐器。他自己曾经做过一个自制的二胡，好像是拿什么废弃的什么瓶子呀什么，然后自己做出来的。哎呀， 好厉害啊， 肃然起敬啊。就是他这个音乐细胞一点也没有遗传给我。 哎呀，我们袁教授没想到 多才多艺啊， 连乐器都会做啊。 哎呀， 嗯， 所以我可能是他最失败的作品。 你想太多，你是他最得意的作品嘛。 好吧， 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的。这位朋友也是，哎，也是学了小提琴。 嗯 嗯，再来看看吧。来看吴餐说，我是来搞笑的，说学口哨算不算。 哎，这个也不是谁都会的。 这个真的算，就我听一个朋友讲过，嗯，因为家属是学是做有关音乐工作嘛，他有一个好朋友，其实他是做电脑音乐方面的，但是他的一个特别大的天赋就是他吹口哨吹得非常好。 哎， 对，然后他就被邀请到很多，就是只要哪位就是。就包括很现在很当红的一些大咖们，就他们录专辑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口哨的那个吹的声音，就是在前奏或者是间奏的时候，都是他去吹的。 好厉害呀！ 因为你用电脑做出来不太自然，就需要一个真的 现场那种感觉， 特别有天赋的人。然后他就去，就录过好多，而且他的音准特别准，而且吹出来的声音还很好听，很美。 太厉害了，这是登峰造极啊！ 对， 就是什么事情你要坚持把它做好。唉，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 有的时候真的你会觉得很多就是你看上去相貌平平的人，他做很多就是超过你预想的事情，就是尤其是看到那种 B-box、 哦、 就是我们老开玩笑，就这样的朋友，就真的我有一次在录音棚听到，就是哇，就是好厉害，我就震惊了的那种。因为我刚推门进去，然后听到一段特别精彩的，然后结果忽然录的那位朋友也是从这个录音棚里走出来，我说慢着，里面就你一个人吗？就真的给你这种感觉， 身怀绝技， 就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做到？就是他就真的一个人做到了，好厉害！ 我们眼中的大神呐、啊，其实背后一定是付出很多辛苦吧？ 是啊， 这些应该也有天赋的成分， 然后我就 后天一定要努力。 对呀、啊，因为你说咱们这个行业是不是是也是带着使命的？然后我就采访他， 吓我一跳。我说我什么乐器也不会，咱俩怎么成了一个行业呢？ 然后我就采访他，我就访问他。 嗯， 我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度缺氧晕倒过？ 他说好，我记住你了。你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记者这样问过，确实有没有啊？ 啊， 有没有？ 他就笑啊，他说就曾经很难受过呀、啊嗯、什么什么的。 哎，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说比如说练什么吹圆号啊什么这种，不都是肺活量要超级好， 我觉得一定缺过氧，只是那些大咖不承认罢了。 嗯，对。哎呀，还是就是 是有多嫉妒人家， 还要恶意去揣测人家， 就是 其实了不起就是了不起啊。哎呀，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 嗯， 他说呢，这个是自己男朋友吹萨克斯吹到炉火纯青，也是得到过这个，殿堂级老师的赞赏啊。但是呢，表示说以后不会从事相关的工作，觉得说这作为一种爱好吧，其实也很好。 嗯， 就是今天虽然聊的感觉很高大上，说乐器啊，尤其像我这样一窍不通，居然也在跟着在聊，但是我觉得就是。 还是热爱是最重要的。 对，我就知道我们这个话题最后一定能升华。 没错， 就是把它当成生活中一个就是丰富你生活的这么一个经历，挺好的。 嗯、对、 哦， 就不要很功利的去想一些东西，那样的话可能你最后也不能坚持下来。 是的， 只有那种信念和热爱才是能帮你坚持到底。 嗯，也希望大家真正能找到生活中你喜欢的东西啊。 嗯 嗯，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见喽。 就相思不相见，便胜过世间万千。红曲树上，牡丹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同穴。 北京时间